天疲倦的工作下来，如果老板还要告诉你不许走，你还要跟大家一起招待啊，去吃一顿工作晚饭，然后你会觉得浑身不自在，你很想赶紧回到家中洗一个热水澡，然后呢身边有孩子的陪伴，有家人的温馨的港湾啊，在那边等着你，多好啊啊！可是生活就是这个样子，有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抽离开来的。 先拍照后付款， 那服装造型有套数限制吗？ 聚焦摄影不限套数。 老婆，信咱姐的准没错，咱就去聚焦拍婚照。 老公快百度搜索聚焦婚纱摄影，抢最新优惠。 在更大的世界发现自己，全新途观 L 旗舰起售，即日起现车到店，共赢莅临购车凯越富雷上汽大众6937-8663，人车品质，凯威富雷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声音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请靠近我怀里，别假装不在意，你明懂的心说 baby 就是你，请不要再犹豫，我们玩个游戏叫 LOVE， 给你